庄主私藏啊， 对了， 真酿啊，它特制的这种瓶型才会有 1.5 升的。 没错，所以说今天李老师，我们今天不是一支，我直接再给各位送两支 1.5 升， 送两支可就相当于四瓶酒的酒量啊。 没错， 那我们这么算啊，12支酒量像是标准瓶，对吧？ 嗯， 然后你再加上这个两个 1.5 升加起来，这就相当于四瓶酒的量，16支标准红酒750毫升的量， 嗯， 还是399， 还是399。 这相当于16瓶酒的量，实际是14瓶酒。 没错。 都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AOP。 没错。 都是波尔多的。 都是波尔多的。 只限直播时段啊，只限直播时段。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打个电话给大家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这是因为我们跟法国的美拉图酒庄合作一周年，特别为北京电台咱们的北广生活时间的所有听众朋友特别服务提供的一次优惠机会。 没错， 抓紧平时的时候您打电话 399, 您拿走一箱酒是没问题的。 对了， 两支的价格拿走一箱酒，但是今天相当于您是两瓶酒的价格拿走了整整14瓶酒16瓶酒的量。 没错， 是吧？ 而且李翔老师，我告诉你，我还给各位就是吃个定心丸。 嗯， 很多朋友会说了，我担心你的酒的品质， 对， 啊，价格啊，这么优惠，然后又是特批了，又是直播时间段了，嗯，这样，李老师，今天我开放我们的主品12支当中的任意一支，你开放试饮， 哦， 有任何不满意了，口味不是你说的那个法国的那个传统的味道了， 嗯， 没有你说的这个酒庄历史这么悠久了， 嗯， 没有你说的这么好了，今天可以做到全额退款退货。 随便拿出一支， 就是12瓶主品当中的， 嗯，成箱的，你随便拿出一支， 对了， 对吧？啊，随便拿出一支，那两瓶珍藏的那个 1.5 升，您别动啊， 没错， 那个东西，因为是限量的，人家庄主特别赠的， 对， 您12瓶酒当中，您随便拿出一支， 一支， 您喝 啊， 您觉得不喜欢了， 口感不对了， 您觉得口感怎么？这我觉得有疑问，有任何质疑， 嗯， 我们都不用跟你解释，有任何质疑拿过来退， 没错。 全额退， 全额退， 一分不收， 一分不收。 换句话说，心情不好我都给你退， 没错，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今天订的越多，你可以试喝的机会就越多。 嗯， 而这是真正来自于法国的 AOP 的至高的级别。 AOP 没有比它再高的，法国的法律所定的级别，也就是以前的 AOC， 现在改名叫 AOP 了。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广生活时间的电话，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400-015-5151，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价格，我告诉大家，这是因为合作一周年， 没错， 能有多长时间庆祝？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到头了， 到头了，没错， 对吧？也基本就这么长时间。所以您如果家里平时走亲访友比较多，聚会挺多的话，不妨多备几箱。 没错，你上半年用酒的高峰，包括你说喜宴呢， 对， 啊，婚宴呢，寿宴呢，我觉得现在人的生活品味越来越高了， 都喝红酒， 都说喝红酒， 因为男女老少都能喝一点， 嗯，没错， 对吧？ 而且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普通的时间定你是399， 嗯， 一箱六支， 对， 而今天我直接翻倍12支带给各位，还没有完，我再给各位送 1.5 升庄主之爱超大瓶型，这一个我告诉你，你说你好朋友来的 重要聚会， 没错， 重要客人 场 贵宾， 没错 啊，您比如说婚宴那么大桌的时候，只有主桌，北京人家只有主桌， 对 啊，咱新亲那一桌再加上主桌，这两桌才能配这 1.5 升的庄主， 1.5 升超大， 对吧？其他的普通瓶就可以了， 对， 记着400-015-5151，但是这个活动只限我们直播时间，再说一遍400-015-5151 400-015-5151，打电话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最后还有几个问题啊，时间不多了，能不能向我们所有的，因为合作一周年了嘛， 没错， 再次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保证一下， 啊， 第一，是不是真正的 AOP？ 今天我保证，所有14支酒包括主品的750毫升，嗯，以及给各位加赠两支 1.5 升超大瓶型的， 嗯， 都是 AOP 的至高级别， 嗯， 之前的名称叫做 AOC， 嗯， 在整个法国它不是地区酒，不是餐酒， 嗯， 不是 VDF， 不是 IGP， 嗯， 是真正的 AOP 的至高等级， 是不是真正法国的波尔多地区所产的原瓶原装进口？ 我今天保证，首先保证是来自于法国， 嗯， 保证是法国的核心产区波尔多地区， 嗯， 而且我保证每一瓶它的空气都是来自于法国， 嗯， 因为它是原瓶原装。 唯一不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我们的活动能做到什么时候？ 对了， 我们的数量，毕竟它是庆生的活动有限。您听，今天